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左手一翻，昊天锤已经收回，紧接着在一层蓝色光彩涌动之中，他抬起了自己的右手，蓝金色的蓝银皇从他的身体周围在蓝光的凝聚下四散而出，生机勃勃的气息顿时充满了整个客厅。在蓝银皇释放的一瞬间，牛皋猛然站起，因为他看到了唐三身上亮起的那六个绚丽的魂环。黄、紫、黑这三个颜色对牛皋来说都很熟悉，可是当他看到最后一抹妖异的嫣红时，整个人的大脑都已经陷入了一片空白。 不用意外，少主身上最不缺少的就是奇迹。当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不比你现在的表情好多少。 唐三对泰坦并没有隐瞒过什么，这位全心全意支持他的老人在路上就已经看过唐三这恐怖的十万年魂环，当时他的表情几乎和现在的牛皋一模一样。唐三没有解释，只是在看着自己十万年魂环的时候，眼神充满了悲伤。泰坦也没有多问，他明白这是唐三对他的信任，也是给予他的信心。 十万年，这真的是十万年魂环，难怪你的防御力这么强，只是你这个级别怎么可能吸收得了十万年魂环。 每当看到身上那红色的魂环时，唐三就会不可自制地想起小舞献祭的那一幕，神色顿时黯然下来。他从如意百宝囊中小心地抱出小舞。 对不起前辈，我不想回答您这个问题，如果有选择，我宁可不要这个魂环。 一边说着，他缓缓收回了自己的武魂。泰坦向牛皋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不要再问下去了。牛皋深吸了口气，突然他脸色大变，仿佛想起了什么。 等等，你有两个武魂？ 我三哥本来就是双生武魂啊，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小胖子，你说的真轻松，你见过几个双生武魂？ 这个。 老哥，你这次带他来是逼我赌博呀？ 哎，我不逼你，如何决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我只是希望我们兄弟在剩余的岁月里能够在一起，就像以前那样，每天都能决力，都能一起喝酒。你应该知道，哥哥我不是个草率的人，我如此决定，自然是有如此决定的原因呢。 可是，你也应该知道了，七宝琉璃宗与蓝电霸王龙家族两大宗门陨灭，不用问也知道是谁干的。不久的将来，恐怕我们魂师界都要重新洗牌，我不得不为族人考虑。我这里最坏的选择就是依附于武魂殿，我必须要考虑到整个家族的延续。 我们的宗门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魂师宗门，简单的说，我们更像是一个商人，只不过是拥有强大武力的商人而已。 商人？我不明白。 总要有收入才能养活宗门门人啊。我们唐门的第一个客户是七宝琉璃宗，也是长期客户。我想下一个客户将是天斗帝国皇室，除了武魂殿，我们谁的生意都可以做。 正在这时，牛奔从门外走了进来，为了怕被父亲责怪，走到门口时还特意在门上敲了敲。 爸，泰坦伯伯，饭菜准备好了，你们要不要边吃边聊啊？ 走吧，我们一边吃一边说。 哎，有没有肉啊？要大块大块的那种。 嘿嘿，小胖子，我们玉芝一族什么都缺，就是不缺肉。我们武魂虽然是板甲巨蜥，可却都是肉食者，管够。 上了饭桌，唐三立刻就明白牛奔所说的肉食者是什么意思了。整个一张直径3米的大桌子上堆满了各种肉食，就没看到什么蔬菜， 酒更是直接摆上来三坛十斤装的那种，里面还都是烈酒。唐三一向认为自己的饭量不小，可是上了这桌子他才知道那是小巫见大巫了。不止牛奔泰隆他们，两位族长的饭量也是极其惊人，大块大块的肉像是不需要咀嚼似的吞咽下去，他们喝酒的碗估计一次就能装个一斤以上。而且唐三就没有看到过哪一碗酒他们是需要喝第二口的。 小子，来喝酒啊。 前辈，还是你们喝吧，我要是这一大碗烈酒下去，恐怕就不能在桌子上坐着了。 哼，年轻人怎么能不会喝酒呢？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那可是海量。 您现在也是海量，既然前辈相邀，那我就陪您一碗。 说着他端起面前基本上没怎么动过的酒碗一饮而尽，在喝下去的时候，他是用玄天功护住喉咙，迅速让那酒液流入腹中，所以根本就没喝出什么味道。 对嘛，这才是年轻人应该有的豪气。 唐三很少喝酒，更别说这么喝了，此时只觉得腹中一阵火热，烫得他俊脸通红，已是说不出话来。正在唐三暗暗后悔不该这么冲动的时候，突然体内玄天功略微一动，一股冰冷的感觉融入炽热之中，体内血液的流动速度仿佛加快了，那灼热的感觉很快变成暖流融入全身，不但痛苦消失了，反而有种血脉畅通的爽快。这高度酒唐三是第一次喝，也是第一次感受到高度酒带来的快感。其实酒量与身体状况有很大关系，唐三的身体状况可以说是好得不能再好了，吸收点烈酒还是没什么问题的。酒精能够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少量饮酒对身体本就有利，以唐三身体的承受能力完全可以吸收这些烈酒。牛皋看着唐三一碗酒喝下去脸已经涨得通红，立刻明白这年轻人肯定没怎么喝过酒，他能这么痛快地喝下一大碗已经是很给自己面子，所以心中对唐三不禁多了几分好感。 前辈，晚辈实在是酒量低微，恐怕就只能陪您一碗了。 好，老夫也不逼你，总算让我在酒桌上找回了面子。你这小家伙还真是强啊，自从在这龙兴城定居，我还是第一次吃鳖呢。 其实那只是晚辈取巧而已，真论防御力，晚辈又怎么能和前辈相比呢？ 哎，输了就是输了，你也不用给我这老家伙脸上贴金。哎，看来我真的是老了。 晚辈并不是谦虚，事实上晚辈是占了很大的便宜，看上去晚辈提出不使用魂技是对自己不利，可实际上是对前辈不利的。晚辈的武魂就算用上魂技，对自身的防御力增幅也远远不可能与前辈的武魂相比，而且乱披风锤法也只有在足够蓄力情况下才能发挥出威力，晚辈是以己之长攻前辈之短，这才侥幸获得了前辈的认可。如果前辈一上来就用全力攻击，那晚辈肯定抵挡不住，与其说是晚辈胜了，倒不如说是前辈爱惜晚辈。 好小子，你倒是会说话，以前我可不记得昊天宗有像你这么会说话的子弟。 爸，他是昊天宗的人，您 住口。他虽然是昊天宗的人，但是我已经答应过他，我们与昊天宗之间的恩怨从此与他没有任何关系，他是你泰坦伯伯带来的，以后就是我们玉之一族的朋友。 爸爸对昊天宗的怨念那么深，这个人竟然能够让爸爸放弃那份怨念，肯定不只是泰坦伯伯的原因。 哎，老泰坦，仔细说说你们那个什么唐门吧。 我们这唐门呢，就成立于我那荔枝一族的府邸，主要是制造一种名为暗器的特殊武器，用来增强自身的实力，也可以拿来贩卖。 我们荔枝一族以铸造闻名，少主带来一些绝佳的设计，大批量使用就可以对低等级的魂师产生很大的杀伤力，一旦成功，那么我们铸造界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地位低下，处理事宜甚至可以威胁到武魂殿。 能够对魂师产生威胁的特殊武器？ 唐三从怀中摸出了诸葛神弩。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再多的讲述也不如真实的展示唐门暗器的威力。在众人注视之下，铿锵的击阔声中，唐三已经将诸葛神弩的机簧上好。 前辈，可否请您用武魂抵挡，这样您应该能够最真实的感受到它的威力。 就凭这么小的东西就能对付魂师？ 老犀牛，你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东西，在一定的范围内，它的杀伤力是相当强悍的，四十级以下的魂师很难抵挡，就算超过了四十级，如果没有及时施展防御技能的话，被杀掉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七宝琉璃宗与蓝电霸王龙家族同时遇袭，最后七宝琉璃宗直系宗门弟子大部分得以保全，并不是因为袭击他们的人手下留情，也不是因为袭击他们的人中高手少于袭击蓝电霸王龙家族的人，而就是因为这诸葛神弩起到了重要作用，就是凭借着这上百家的这种暗器，才挡住了偷袭者潮水般的攻击。 你说真的？ 哎，你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牛皋不再犹豫，立刻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他那可怜的上衣又一次被极其的防御力撑破，身上的第一、第二、第三三个魂环同时亮起，全身产生出那宛如板甲一般的黑色角质层，呈块状密布于身上。 来吧，小子，我现在的防御力差不多是五十级魂师的全力防御。 前辈，小心了。 唐三按动了诸葛神弩发射的按钮，如此近的距离几乎没有人看清诸葛神弩喷射时的样子，只见一片虚影闪过，一连串的噗噗声就已经出现在了牛皋胸前，16根弩箭毫无例外的反弹而回。唐三伸手一招，利用控鹤擒龙，使弩箭重回掌握之中。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